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良心中间商 HTTP 的代理服务。在前面讲 HTTP 的时候，我们严格遵循了 HTTP 的请求应答模型，协议中只有两个互相通信的角色，分别是请求方浏览器和应答方服务器。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模型里面引入一个新的角色，那就是 HTTP 代理。引入代理以后，原来简单的双方通信就变复杂了一些，加入一个或者多个中间人，但整体上来看，还是一个有顺序关系的链条，而且链条里面相邻的两个角色仍然是简单的一对一通信，不会出现越级的情况。链条的起点还是客户端，中间的角色称为代理服务器，链条的终点就是源服务器，意思是数据的源头或者是起源。代理这个词儿听起来好像很神秘，有点高大上的感觉，但其实 HTTP 里面对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描述，它就是在客户端和服务器原本的通讯链路中插入的一个中间环节，也是一台服务器，但提供的是代理服务。所谓的代理服务，就是指服务本身不生产内容，而是处于中间的位置，转发上下游的请求和响应，具有双重身份。面向下游的用户的时候，它表现为服务器，代表原服务器响应客户端的请求；而面向上游的源服务器的时候呢，它又表现为客户端，代表客户端发送请求。还是拿上一讲的生鲜超市来打个比方，之前你都是从超市里面买东西，现在楼底下新开了一家24小时便利店，由超市直接供货，于是你就可以在便利店里面买到原本必须超市才能买到东西，这样超市就不直接和你打交道了，成了原服务器，便利店就成了超市代理服务器。在第四讲里面，我曾经说过，代理有很多的种类，比如匿名代理、透明代理、质量代理和反向代理。今天我主要讲的是实际工作中最常见的反向代理，它在传输链路中更靠近源服务器，为源服务器提供代理服务。为什么要有代理呢？换句话说，代理能干什么？带来什么好处呢？你也许听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计算机科学领域里面，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引入一个中间层来解决。TCP/IP 协议站是这样，代理也是这样。由于代理处在 HTTP 通信过程的中间位置，相应的就对上屏蔽了真实客户端，对下屏蔽了真实的服务器，简单的说就是欺上瞒下，在这个中间层小天地里面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为 HTTP 增加更多的灵活性，实现客户端和服务器的双赢。代理最基本的一个功能是负载均衡，因为在面向客户端的时候屏蔽了源服务器，客户端看到的只是代理服务器，源服务器具有多少台，是哪些 IP 都不知道，于是代理服务器就可以掌握请求分发的大权，决定由后面哪台服务器来响应请求。代理中常用的负载均衡算法，你应该也有所耳闻吧？比如说轮询、一致性哈希等等，这些算法的目标都是尽量把外部的流量合理的分散到多台源服务器，提高系统的整体资源利用率和性能。在负载均衡的同时，代理服务还可以执行更多的功能，比如说健康检查，使用心跳等机制监控后端服务器，发现有故障就及时踢出集群，保证服务高可用。安全防护，保护被代理的后端服务器，限制 IP 地址或者流量，抵御网络攻击和过载，加密卸载，对外网使用 SSL、TLS 加密通信认证，而在安全的内网不加密，消除再加密成本，数据过滤，拦截上下行的数据，任意指定策略修改请求或者响应。还有一种功能是内容缓存，暂存复用服务器的响应，这个呢与20讲密切相关，我们稍后再说。接着拿刚才的便利店来做举例，因为便利店和超市之间是专车配送，所以有了便利店以后，你买东西就更省事儿了。打电话给便利店，让他帮你去取货，不用关心超市是否停业休息、是否人满为患，而且总能买到最新鲜的。便利店同时也方便了超市，不用额外加店面就可以增加客源和销量，货物集中卸载也省去了物流成本。由于便利店直接面对用户，所以也可以把恶意骚扰电话拦在外面。代理的好处很多，但因为它欺上瞒下的特点，隐藏了真实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如果双方想要获得这些丢失的原始信息，该怎么办呢？首先，代理服务器需要用字段 via 标志代理的身份。via 是一个通用字段，请求头或者响应头里面都可以出现。每当报文经过一个代理节点，代理服务器就会把自身的信息追加到字段的末尾，就像是竟有人盖了一个章。如果通讯链路中有很多的中间代理，就会在 via 里面形成一个链表。这样就可以知道报文究竟走过了多少环节才到达了目的地。 比如说下图有两个代理 proxy 一和 proxy 二，客户端发送请求会经过这两个代理，依次添加就是 via proxy 一 proxy 二，等到服务器返回显示报文的时候就要反过来走，头段就是 via proxy 二 proxy 一 via 字段只解决了客户端和原服务器判断是否存在代理的问题，还不能知道对方的真实信息，但服务器的 IP 地址应该是保密的，关系到企业的内网安全，所以一般不会让客户端知道。不过反过来，通常服务器需要知道客户端的真实 IP 地址，方便做访问控制、用户画像、统计分析等等。可惜的是 ,HTTP 标准里面并没有为此定义投资段，不过已经出现了很多事实上的标准，最常用的是两个投资段是 X-forwarded for 和 X-real-IP。X-forwarded for 它的字面意思是为谁而转发，形式上和 via 差不多，也是每经过一个代理就会在字段里面追加一个信息，但 via 追加的是代理主机名，而 X-forwarded for 追加的是请求方的 IP 地址，所以呢在字段里面最左边的 IP 地址就是客户端的地址。 X-real-IP 是另一种获取客户端真实 IP 的手段，它作用很简单，就是记录客户端的 IP 地址，没有中间代理信息，相当于是 X-forwarded for 的简化版。如果客户端和原服务器之间只有一个代理，那么这两个字段的值就相同的。我们的实验环境里面实验了一个反向代理，访问 21-1 它会转而访问 HTTP origin.io， 这里的 origin.io 就是源站，它会在显示报文里面输出 via x-forwarded for 等代理投资段的信息。单从浏览器的页面上很难看出代理做了哪些工作，因为代理的转发都是在后台不可见，所以我把这个过程用 via shark 抓了一个包，从抓包里面就可以轻易地看出代理与客户端原服务器的通信过程。首先客户端用端口55061三次握手连接到代理的80端口，然后发送 get 请求，然后代理呢因为它不直接生产显示内容，所以就代表客户端用55063端口连接到原服务器，也是三次握手，代理成功连接原服务器后发出一个 HTTP 1.0 的 get 请求，因为 HTTP 1.0 默认是短连接，所以原服务器发到显示报文以后立刻用四次挥手关闭连接，代理拿到显示报文再发给客户端，就完成了一次代理服务。在这个实践里面你可以看到，除了 X-forwarded for 和 X-real-IP 还出现了两个字段 X-forwarded host 和 X-forwarded proto， 它们的作用与 X-real-IP 类似，只记录客户端的信息，分别是客户端请求的原始域名和原始协议名。有了 X-forwarded for 的头字段，原服务器就可以拿到准确的客户端信息了，它对于代理服务器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因为通过投资段操作代理信息必须要解析报文头，这对于代理来说成本比较高，原本只需要简单的转发信息就好，而现在却必须要费力的解析数据再修改数据，会降低代理的转发性能。另一个问题是 X-forwarded for 这样的头必须要修改原始报文，而有些情况下是不允许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专门的代理协议，它由知名的代理软件 HAProxy 定义，也是一个实时标准，被广泛的采用。代理协议有 V1 和 V2 两个版本， V1 和 HTTP 差不多，也是明文，而 V2 是二进制格式。今天我只介绍比较好理解的 V1， 它在 HTTP 报文前面增加了一行 ASCII 仿的文本，相当于又多出了一个头。这一行文本其实非常简单，开头必须是 Proxy 五个大写字母，然后是 TCP4或者 TCP6 表示客户端的 IP 地址类型，在后面是请求方地址、应答方地址、请求方端口号和应答方端口号，最后用一个回车换行结束。比如下面这个例子，在 get 请求行前面多出了 proxy 信息行，客户端的真实 IP 地址是4个1，端口号是5个5，服务器看到这样的报文，只要解析第一行就可以拿到客户端地址，不需要再去理会后面的 HTTP 数据，这就省了很多事情。不过代理协议并不支持 X-forwarded for 的链式地址形式，所以拿到客户端地址以后再如何处理就需要代理服务器与后端自行约定。好了，今天我们学习了 HTTP 里面的代理服务，在这里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HTTP 代理就是客户端和服务器通信链路中间的一个环节，为了能提供代理服务，代理处于中间层，为 HTTP 处理增加了更多的灵活性，可以实现负载均衡、安全防护、数据过滤等功能。代理服务器需要使用字段 via 标记自己的身份，多个代理会形成一个链表。如果想要知道客户端的真实地址， 可以使用字段 xfolded full 和 xreal IP 专门的代理协议，可以在不改动原始报文的情况下传递客户端的真实 IP。 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你觉得代理有什么缺点，实际应用时候应该如何避免？第二个，你知道多少仿真代理中使用的复杂金融算法，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